的话题是有一点点悲伤啊，自己选的话题自己要吞下去，但是这个话题确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到的。为何哭了？你曾经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吗？为什么哭了？有些人喜欢哭，真的，有些人喜欢把这个眼泪流出来，是一种释放啊。老说憋着眼泪不流的话对身体不好，但是你有想过原因为何哭了吗？这个眼泪为什么流了下来？是因为感动，被感动，难过，寂寥，悲伤，不舍，开心，高兴，喜极而泣，很多复杂的情绪会导致人类流眼泪。那今天晚上呢，我就跟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一起分享为何哭了的情感话题和环节。也想跟我互动的方式有四种，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这里面大概有三千位左右的听众。我希望呢越来越多，之后我们有很大的社团，那我们一起去做一些活动，这里可以发图片、写字、录音、点歌都可以，跟我一起聊生活也可以。第三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就可以了。第四种就是非常直观的，每天晚上我们会跟花椒合作，花椒 APP 合作，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了。看到了简妮，看到了冰淇淋，看到了暖男，熟悉的面孔已经登录了直播间，谢谢各位，也谢谢简妮送的元宵汤圆。有时候我们看到家人团聚的这样一个场景，会不会感动的喜极而泣哈？嗯，有人说，哎呀，这个场景怎么会喜极而泣呢？你不了解很多年不回家的朋友，甚至是回到家有三年没有见到爸爸妈妈或者爱人、家人，那种团聚的感觉，拍一张照片挂在家里的那种凝聚感是无法去言语的。为何哭了呢？今天晚上你好好想一想，最近你是为什么哭泣？有这样的情感的表达是因为什么？我在这四种方式的任何一个空间里等着你。22:07:33，我要送出今天晚上我精心挑选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杨坤先生的《空城》。其实每当过年，像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会显得人比之前少了很多，倒不是说空城，就少了那个所谓人接人、人挨人的拥挤的感觉。一个城市里生活了不同的人，每个人是滚烫的心，如果空城里还有滚烫的心，就不是空城。我们要永远活着，永远微笑面对生活。 可能是寂寞，空气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太深太多回头我触摸，任由你自由的，好在我苦中作乐。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迎着跌倒着水梦，我能和谁相拥？迎着眉头那么重，这思念担心太多，爱回头 上风，这快乐都雷同，这悲伤却万重。 好听的歌来自于杨坤先生带来的《空城》。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晚上22:13:51，欢迎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十点大陆机。谢谢所有的好朋友在元宵佳节送的礼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嗯，说到为何哭泣哈，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元素和细节能让我们感动的流眼泪。就在刚刚我进直播间之前，我在高中和大学一起学唱歌的朋友，他是一个学美声的男孩子，跟我差不多同龄人，他是我见过的对音乐歌唱事业坚持最久的一个人。因为你要知道，美声这种唱法在我国并不是特别的吃香，应该不叫吃香，就是能找到一份工作就很好，比如说当个声乐老师。而他一门心思钻研这种演唱的方式，去过希腊，去过意大利，学过声乐。他发给我一条视频，就在今天。这首歌叫做《那就是我》，是唱给妈妈的一首歌曲。我也唱过这首歌，确实歌曲写的情深意浓，可以让演唱者在演唱的副歌部分情绪饱满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激动的流眼泪。因为想到妈妈，想到自己的关系，音乐和情感会连接的非常的巧妙以及有质感。其实我很久没有用美声方法唱歌了啊！我现在都是听大部分的流行音乐，这个领域离我已经很远很远了。但是我那一瞬间4分钟的在我们家乡的大剧院他唱了这首歌之后，我还是被深深的打动了。那是一种对歌唱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歌声当中透着他的品格，所有的歌手都是一样的，所有的说话语言当中也是透着你的品格，你的言行里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和爱过的人嘛。我希望大家在面对这样一些视频部分的时候，特别是你熟悉的部分，那现在微信朋友圈还有微博各种的视频网站里都有感动这一项。如果你 这种感动久违了，我好久没有被一个视频感动过了。你可以搜索感动这两个字，会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推送给你。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令我曾经感动心动过啊，因为这首歌曲被很多人演唱过，阿桑演唱过，庾澄庆演唱过。接下来这位歌手我非常的喜欢，有请他隆重登场，来自于新加坡的歌手。因为这个 CD 我放在 CD2 当中，所以我每次推 CD 的时候，大家看到视频当中我是斜了一下，是因为他那个推子离我比较遥远。有请陈洁仪。你有多久没有心动过了？天天拥抱自己说安全感只有自己给自己。 No， 安全感需要别人给你。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都会让我的心情陷入巨大的情感漩涡当中。这个心动的感觉其实趁着夜色撩人的这样一种环境里会越发的放大。心动是生命当中非常耀眼的生命体验，希望这些歌声伴着夜色送到你的身边，让这一眼睛里看得到的风景变得有爱有温度。 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 总是想再见你， 还试着打探你， 你还好吗 的消息， 你还好吗？ 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 陪伴着我的， 守护我的 呼吸。陈洁仪带来的这首《心动》。 就在哪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 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元宵佳节这一天的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十点先生周准。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如果你是可以用手机观看我的话，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之后就会有左侧的视频的这一栏，点击进去就可以跟我视频互动了。现在互联互动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地步，真的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我在直播间的一举一动你都可以看得到，有什么可以跟我提要求的，我的着装，我的表达，我的谈吐，甚至我的机位，你们都可以跟我提宝贵的意见啊。今天晚上周准跟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聊聊为何哭泣。其实刚刚那首歌《心动》，如果你是在车里听到这首歌曲，用广播的方式听的话，如果你信号好，如果今天有点堵，你堵在路上，静静的把车窗关上听这首歌，还是有一种心动的感觉。我个人认为至少我们是不麻木的。我身边有很多见过世面的人，这个世面呢是什么呢，是见过很大的阵仗啊。去过世界很多的地方，然后经历过很多的情感的故事，然后他们不叫麻木，他们是看过了很多的风景和经历很多的事之后，那个轻易打动流泪的级别变得高级了起来，这个高级是打引号的。我倒喜欢特别简单的笑，特别洒脱的哭泣的人。当然他们这种走心的表达会在喝了几杯酒之后才能缓缓地显现出来。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朋友，他呢，他是一个男生，然后年纪比我大几岁哈。他永远给人一种处事不惊的感觉，想要看他哭泣那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儿。有一次特别放松的一天，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喝酒聊天吃饭的时候呢，就聊起了一些，不经意间提了一个关键的词，叫做回忆里的那扇窗。我们就开始聊这个事情，聊啊聊啊聊啊聊，嘿，他忽然之间他就开始，本来聊得很好，就跟他平常一样啊，特别有人气，满面红光，忽然就问一句话，潸然泪下，最后哇哇大哭。我就觉得那个生命场景里，我记得他的样子就像个小孩一样啊。要谢谢那天晚上的气氛，要谢谢酒精的刺激，也要谢谢酒精刺激之后没有隐藏自己情感，而完全表露在了朋友的面前。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很开心，至少他把你当朋友，虽然他已经不那么袒露心声了。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是这样的人吗？我觉得你应该，如果是这样的朋友的话，你会活得不是很紧张，也不是很高级，你会活得很复杂。我觉得简单化一点比较好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是多么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啊。时间来到22:24，接下来这首歌我要诚意推荐给你，每天晚上的歌曲呢，真的是如果你从我这边听到了你一首喜欢的歌曲，而且下载到了你的音乐播放器当中，每天听几遍，每个礼拜听几遍，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过火这首歌大家最先听到的是张信哲先生的演唱，那么今天晚上我推荐给你莫艳玲的版本。女生的过火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你猜猜看，听听看。

我不愿让你走，嘴边还有残留的爱没有问候，你却说走就走，狠心让爱这样到尽头。伤心的颤抖，这无力的双手，我只能够回忆当初对你的曾经拥有。 金志文先生的流着泪说分手。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Hello， 刚刚那首歌曲非常的深情，对不对？如果你第一次听的话，我就很开心，因为作为一个电台的 DJ， 专业的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会觉得我每天推送给大家的歌曲都是我用心去选的，我听了很多遍才会在节目当中甄选的送给你。我也希望你喜欢的歌曲下载到 APP 当中，建立一个你自己喜欢的歌单，上面写的十点大陆机，我就会很开心。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周围的周，准确的准。刚刚那首歌呢还是蛮悲切的哈。点一首歌呢是我们节目的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大家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点歌，点给自己，点给朋友，点给爱人，点给永远见不到的人都可以。接下来这个歌手也是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他的名字如果没记错的话叫做 LC， 因为我们听众里有叫 LCCCC， 应该不是他，他就叫 LC。 LC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叫 LC。 他说准哥哥，叫我准哥哥，哎，我都快，我没有那么年轻，叫我准叔叔好了。他说他要点播黄义达的一首歌曲，那个女孩对我说，这歌曲我也非常喜欢。其实我会在点播的歌曲当中，如果真的发现一首我没有听过的歌，我会认真去听，有的还真是蛮不错的。这首歌叫做那个女孩对我说，这个女孩对我说的演唱者是黄义达，黄义达已经淡出了娱乐圈，淡出了歌唱界，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黄义达的歌声充满了味道，那个味道是天生的凄凉带质感的味道。而且黄义达呢，他的生活也是那样，就是他的歌和他的人是一致的。有些歌手呢，他的歌和他的人是不一致，这就不成功的操作，也许是唱片公司的想法，也许是策划企划的问题，但是惊人一致的黄义达算其中一位。这首歌曲呢，我就诚意推荐给你。那个女孩对我说， 心很空，天很大，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

战术了战士了非常非常多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喜怒哀乐。我个人非常的尊重英达先生以及所有的艺术家们。一个好的电影作品，一部优秀的话剧，一部任何一个作品，如果能够得到大家的共鸣，一定是在某一处环节深深触动到你心灵深处的部分。怎么算是高级，怎么算是俗气，每一个人的审美不一样。就像我们看很多的电影啊，看不明白，看六遍七遍你也看不明白，那我们现在时候就为我们的智商和情商着急的时候，幸好有影评啊。但是现在的影评呢又带露很多的功利性，不是那么的公允，于是呢我们就不停地丰富自己的知识。比如说你喜欢画画，就去看看西方的美术史，你喜欢音乐，多看西方的音乐史，了解音乐的背景啊等等的一些情绪。那回到电影本身，其实一个电影的剧情很重要，演员的表达也很重要，导演的功底很重要，审美更是重重之重。当然对这个歌曲锦上添花的除了画面就是音乐和它的主题或者插曲。那么接下来呢，在这样一个静谧的夜晚，如果你现在开车在北京的路上，现在应该不堵车了吧，22:47:35，刘锦泽不是说了吗，10点半的地铁的时候终于有了座位哈。其实我坐过10点半的地铁，并不是每一趟每一个线路都是有座位的，依然人来人往。这就是这座拥挤的城市带给我们的心房里那个难以解开的扣。接下来我要放一首 MTV 给你们，你们可以听听宋冬野的演唱啊，这首歌叫做莉莉安。fans 群体，但是每个演员我想说在这部电影当中都全情投入，特别是音乐的部分、剧情的部分、背景的部分以及布景的设置都是非常的韩寒。韩寒本身是作家，是赛车手，那么多的电影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我们希望有这样共同情趣爱好的人凝聚在一起出一个作品是一件好事。 你来临，他也来临，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男女子推开门离去，推开门离去，他自言自语在 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作品，不管是演唱、简单的编曲、复杂的剧情以及简单的人生道理，都会在这个 MTV 当中呈现出来。虽然它是一个宣传的 MTV， 但是我还是诚意推荐给你。莉莉安的歌词着实打动人心。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很长，我现在记得我记得的部分，就是我穿了一个特别复古的衣服，穿了一个大头的皮鞋，绿色的军裤，骑了一辆28的自行车，背了一个绿色的军书包，留了长长的头发。我去买唱片，现在唱片已经没有了吧，应该还有，大家很少去花钱买唱片。我在一张一张的挑，一张一张的挑。我的耳机里有一个耳机的那个保护膜已经掉了，是塑料直接接触到耳膜的那个部分，会扎得我生疼，但是我依然把它往耳朵里塞。那个场景之外，有一个老奶奶在用那个烧蜂窝煤的炉子煮茶蛋，很冷，我就裹了裹衣服出去说，老奶奶这个茶蛋怎么卖，我想买两个。老奶奶说送给你，她说为什么，她说她喜欢听音乐的男生。哎呀，我好开心啊，这个梦，这个梦里我可不是叔叔，我是男生哦。生活里有非常多的细节，不管你是现代派、写意派、复古派等等派，都希望你生活永远激情澎湃，永远绽放自己的情怀。难免压抑，难免失落，难免遗憾，生命不完美，正是因为生命的不完美，我们才能，我们才要绽放我们的生命力，像不一样的烟火。今天晚上也许很多的城市可以看到烟花在空中绽放的漂亮瞬间，我也希望你每天心情开朗。在这个最后的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3月2号，我要跟你说再见。大道理不说了，都是平常的人生，你经历了多少就会懂多少，懂得多少你就会收获多少，收获多少你就会慢慢看清人本来的面目。谢谢大家在今天晚上的守候，再次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记住我，我的言行里有我看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先生 Live 版本的演唱《眼泪》。 青春仍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编织太美，最后迎接幻灭。爱上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交错爱的甜美，